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姜炳生，江户前日料品牌创始人，中国饭店协会日料委员会执行董事长，16岁从河北农村来北京谋生，20年前只身去日本学习日料，成为首位获得日本农林水产省大臣奖章的华人厨师。2006年回国开店，用12年时间打造出拥有5个品牌、30家门店的北京西餐10大品牌餐饮企业。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姜炳生。去财富中心江户前寿司店采访的时候，正赶上他们每天例行的早会。 咱们这边的那个蓝鳍金枪鱼脖、蓝鳍金枪鱼肉呢，它有咱们的16只，16只是这个季节的，非常的新鲜，采摘回来之后送到餐厅也是新鲜的炸出来的。给客人介绍一下啊，大家散会之后，然后做好餐前准备工作，保证咱们的出品质量是非常好的，然后那个大家以最好的面貌去那个迎接咱们餐厅的每一位客人，服务好每一客人始终是咱们的初衷。 我们有信心，我们有责任，加油加油加油。 这个店是新开的是吗？ 新开的，这是2018年5月16号才开业的一个新店。 这是第几家店呢？ 这在北京我们的直营店数是第13家店。在全国的话这是第28家店。 哎，我看咱们的装修特别的日式哈，你包括墙上的画 都是专门从日本、 东海道。 对对对，我们所有的这些 小饰品啊，一般都是从日本购过来的。 这些画儿都是哈日本乡村的生活场景。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让人进来，因为就感觉的， 木推门， 感觉真的是这种日式 纯日式的包括这些靠垫什么的哈。 对对， 狸猫。这个是什么？ 这是蒲烧， 就是烤物之类的，就是 每一个小东西也是感觉到特有那种日式的那种感觉。 能看看咱们 可以后厨？这是我们的寿司吧，这是我们这时我们就开始在备菜了。 这些小玫瑰是 小 玫瑰吗？ 对对， 摆盘用的是吗？ 对对， 所有的寿司都现做吗？ 对对对，寿司都是客人点了以后才开始做，这是前菜之类的，稍微备一下。像这些肉什么，这就是今天早晨刚杀出来的，冰鲜的，然后把它刚杀出来。 等于咱们是统一配送这个食材 啊， 总店配送，配送到各个分店。 对对。 然后每天都是新的。 对对对。 那这些能卖了吗？ 这肯定能卖了，而且还有部门还在-48度冻着。看着这个快要卖完的时候才把那个拿到另一个冷藏的里边，这样的 先缓一缓， 让它缓。 中午有一个全家里面36个人预约啊，然后把准备工作都弄 出来。就咱们那个寿司啊现做，你看中午一会儿客流量很大哈。 对，师傅会特别忙。 为什么不做好一些预备着呢？ 那就新鲜度就没了。那个寿司 就甭管多忙也得要现做。 对，你看的那个寿司是凉的，但是我们师傅拿的时候他是在那个桶，你看到那个桶了吗？那个米饭桶是保温的，必须在捏之前它是有温度的，然后捏好然后才能上给客人，这样这个口感才好。你要是说米凉了，捏出来这寿司就不好吃了。 那咱们最忙的时候有多少个师傅同时在做呢？这寿司 一个寿司吧一般是6-7个人。 那真不少哈。 嗯，就是都需要那么多人，还有后厨，后边那边是后厨。 看看， 后厨会更 大，炸物、烤物之类的，他们提前准备工作更多。 哦，这是什么汤啊？ 郭大爷调酱汤呢。 啊、 哦，调那味增汤。 就是咱们平时喝的味增汤，你觉得是、就是水冲的？其实不是，其实是先要熬木鱼花，这是用木鱼花。 木鱼花昆布水调出来的。 昆布 木鱼花水。 是每天现熬是吗？ 对，每天一定要现熬，熬了还要把它炖出特干净的汤，然后再冲那个酱汤 啊，得是清汤过滤掉渣子，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我看你们这个后厨有几个字儿挺有意思的哈，应该是铁肩担道义，妙手做美食。 对， 就是、专门写在这个灶台尖的墙上。 激励大家让整天提高自己的厨艺，一定要。 哦，但是妙手做美食、好理解，铁肩担道义在餐厅的后厨里，这个比较少见。 这就像这种匠人精神啊，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一定要体现上你这种韧劲，还有责任感，你知道吗？也在里边，不是简单的一个炒菜的。你要是有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人，做每一道食物的时候一定要用心去做。正儿八经吃咱们这种日餐的人，他是能吃出这种师傅的味道的，用心没用心。哎，江总， 哎，你好， 这是我们江总。 你好，你好， 江美生，江美生， 你好。我看您这个围裙，这上面有一个硬板似的绑这么一个， 这个什么， 或者是什么意思？ 传统的就是日本的这个相扑的那个选手都是有一个特别厚的一个围板嘛。在日本的厨师寿司讲的什么呢，他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腹部，因为经常用刀嘛，有点像盔甲哈。 啊，是，还挺特别的。您现在还经常做吗？ 做， 当老板了还做呀？ 有时候教一些新来的一些厨师啦，还有我们每个月有一次的共同学习的一个学习会之类的。 啊，这是不是如果老不做也会手生啊？ 对对对。 这是什么鱼？ 金枪鱼。 金枪鱼。 对。 啊。 这是蓝鳍金枪鱼的鱼腩。 先片这个金枪鱼。 对对。 厚薄有讲究吧？ 有讲究。一般像这个金枪鱼切的应该是在15克。 你先把这鱼片好了，然后你这寿司米是在米饭桶里头焖着呢， 是这个刚刚蒸好的寿司饭，以后呢用那个醋拌匀了以后，然后再放回这个饭桶，这样呢就是保证那个寿司的温度。寿司的对米饭的温度是和体感是一样的，和我们的手温身体的温度是一样的。也不能太冷，太冷了然后手握的时候就握不动了。也不能太热，太热了以后呢就是对这个鱼的鲜度会有受影响。 那个水是什么水啊蘸的？ 这是这个有那个姜， 你水里头放点姜，放点醋，蘸点汁儿，再蘸点芥末，然后捏饭团，放金枪鱼片。这个捏好以后最佳的食用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寿司呢讲究的是现做现吃，现场制作是非常重要的。在日本呢吃寿司都喜欢坐吧台上吃，因为什么呢，他能看到厨师现场握寿司，然后马上放在客人面前，客人马上放在嘴里，这一瞬间是寿司最好吃的状态。对，所以在日本呢一般高端的寿司店呢大家都愿意坐在吧台，一边跟厨师聊天沟通，然后问一下厨师今天的鱼是什么样鱼比较好。几乎呢在日本吃寿司的时候呢都是让厨师安排，因为客人不知道今天什么好吃。 那就是顾客有一种信任了。 江炳生，江户前日料品牌创始人，中国饭店协会日料委员会执行董事长，16岁从河北农村来北京谋生，20年前只身去日本学习日料，成为首位获得日本农林水产省大臣奖章的华人厨师。2006年回国开店，用12年时间打造出拥有5个品牌、30家门店的北京西餐10大品牌餐饮企业。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江炳生。 虽然成为老板很多年，但姜炳生捏起寿司来依然手法娴熟。看完他的表演之后，我们坐下来聊起了他的创业故事。姜总啊，您的这个创业故事哈、还是挺精彩的，咱们从头说起，讲讲您当年从承德老家来北京，当时是为什么来北京？您是哪一年多大的时候？ 想起来我那是16岁那年，正好刚刚初中毕业，就没有上高中，和我母亲啊一起来的北京。当时来北京的就是想真正的为了生活吧，因为在老家也没有地种，我母亲呢就是喜欢经商，我就跟我母亲来北京。92年来的北京。 92年、来北京干什么呢？ 刚来北京的时候呢，在十里河呢，我跟我母亲我们卖菜，就是在路边卖菜，完全是为了生计。我记得我母亲跟我说的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只有300块钱，买完三轮车，然后再买菜，就是几乎就没有钱了。当时我们娘俩相依为命，非常苦。 那后来是怎么开始做餐饮的呢？ 我记得特清楚在哪儿呢？就是我跟我母亲我们骑着三轮车卖菜的时候，被这个城管就把车给抄走了。抄走了以后就没法做生意，然后当时呢也是偶然的机会，看到有一家这个日本料理店在招厨工，我就直接只是想找一份工作而已。歪打正着 啊，就是做小工呗。 对，做小工，对、 洗洗菜呀、 是的是的， 可能切菜都轮不到你。 是的是的，也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啊，虽然工资不高，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月发工资发了120块钱。 你在那儿做小工做了几年呢？日料店？ 我做了5年半。我是98年去的日本，主要是因为，我学的日本料理呢，经常被个人投诉啊，就是不好吃，因为我也不懂日本料理，师傅怎么教我就怎么做，我只能跟客人说这个可能日本料理就不好吃吧。然后最后这个日本客人呢就很认真的跟我说，他说你既然做这个日料，作为厨师的行业，一定要把菜做好吃。在中国呢，你可能找不到太好的师傅。我建议你去日本，跟日本师傅好好学一下，真正的日本料理是什么？ 就因为客人的一句话。 对，这客人点醒了我。 但是那会儿要去日本很难的。 是的，是的，当时真的很难，尤其呢，我呢又不能留学，因为不是这个高中毕业。所以呢就只能以这个语言学校的方式 啊， 这个客人就是变成了我的那个日本的叫深渊保证人。这个客人特别好，我说我要去日本怎么办，他说你必须要有一个日本人的保证人。我说那怎么找，他说我看你这么热爱这个日料，想学这种精神，那我就给你做保证人吧。所以他没收我一分钱，就 非亲非故的， 对对对对， 只是你的顾客而已。 是我的顾客， 嫌弃你做的饭不好吃， 是、 然后给你当保证人， 对对， 上日本去学。 是啊，我说就是人生的贵人，这样稀里糊涂了就去了日本。 那当时你妈妈放心吗？ 我妈妈不放心，我妈妈爸爸都不让我去。但是那个我就自己，我从小就很倔的， 主意大， 主意特别大。对，我任何的事情就必须要做。我就去了日本。 一个人？ 对。 之前出过国吗？ 没有，日语也不会说。 那你就敢去啊？ 是。 那去了找谁呀？在哪儿安顿呢？怎么学呀？这都是事儿啊。 不是，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但还好，就是学校的车来接了、 来接你， 接我，给我送到宿舍以后，车走了以后，我就不知道 该干嘛了。 该干嘛了？就是这样子。 那你乖乖的上语言学校啊，得先，你是按这个来的呀。 是的是的。 你要去真正拜师的话，你不会日语也不行啊。 是的，拼命的学习。因为我当时去日本的时候呢，是借了我们家里所有人的钱，有好多亲戚朋友的钱。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兜里就带了10万日元，10万当然也就几千块钱，认为我去了以后就能够。结果呢没花2个月就没了。 对，日本物价很高的。 对对，当时物价 很高。当时没概念。你 没概念。因为我去了找不到工作，语言不通。我连着3个月到4个月我都没有找到工作。第2个月的时候，我连给我母亲打电话的国际电话的钱都没有了。我每天呢就是在宿舍里一个人哭。有时候我就觉得我到底来日本干什么，工作又找不到，又没有钱给我妈妈打电话要钱。 因为我妈妈在国内也很苦， 嗯， 我也不想给她添麻烦，所以就是从小呢就锻炼我一种这个坚毅的性格， 嗯， 我就想我既然来了，我必须要在日本闯出一片天地，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没有吃的，那只能是去日本的超市啊，它是每天的晚上8点左右，就是把这个刚刚过期的食品它会扔到垃圾桶里 啊。 我记得我最清楚的时候，我其中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花过一分钱， 就靠这个， 就对，把还能吃的些个食品捡回来，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吧。 那没想着就回国算了呀？ 但回国的机票也没有， 就回不去了，卡在那儿了。 对，买的是单程机票，所以就是 真的没给自己留后路。 对，就钱也没，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就认识这个保证人，但这保证人呢，他长期在中国工作， 嗯， 我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了， 嗯， 所以当时呢的的确确是很苦。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一家寿司店， 嗯， 当时也是很曲折，我每天其实都去面试，我说怎么得让我解决吃的问题嘛。我一说话我找工作，一看你说你是中国人吧，不要，满了满了，全是这样的。其实日本当时是特别排外的一个国家， 嗯， 就是他宁可把这个劳动力给本国人， 嗯， 也不愿意给外国人， 嗯， 而且我又不会说日语，语言又不通， 嗯， 所以他们不愿意用我嘛。 那你第一份工作怎么找到的？人家怎么收的你啊？ 这家寿司店呢，我是去了面试了3次，都被轰出来了。第4次我去的时候是已经是第4个月了，我来到日本第4， 被轰出来3次，还有第4次， 我第4也去， 你还去？ 因为这硬着头皮必须进，因为这个时候用4个月的时间，我把日语练得特别的顺畅，不细听的话跟日本人听不出来的声音。 4个月就能到这水平，够厉害的。 因为我只能会说，大家才愿意用我。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又去的时候，然后用一口非常流利的日语，跟这个料理长，我说我只是想要一份工作而已。我说我在中国做过寿司， 嗯， 做过料理，他很惊奇，他说那你试一试吧。然后我就捏了几个寿司，我记得特清楚，刚刚放在案板的时候，一把这个厨师就把我这寿司给划了在地上了。他就对我大声喊，他说我卖秋国金大哥了，四喜撒完了那样。 啥意思啊？ 就是说你是中国人，你不配做寿司，回国去吧。 我这个太难听了。 对，当时就是我特别愤怒，我就把我内心那种压抑这种怒火一下子就点燃了，然后我一把我就抓住这厨师的衣领， 嗯， 我告诉他，我说你今天可以侮辱我，但你不能欺负中国人， 嗯， 是吧？你不能侮辱中国人，是吧？我说早晚有一天中国会超过日本。我当时没有打这个厨师，因为我觉得我要打他以后我就被遣送回国了， 嗯， 我是真的就是， 但实际上真是想揍他一顿， 想揍他。然后最后呢我呢就是把自己的怒火压下来以后，我跪在地上，把这个扔在地上寿司我捡起来放在嘴里，当时我眼泪就是全流下来了， 嗯， 心里这个苦啊， 屈辱啊， 这种屈辱， 嗯， 我跟他说我只是想要一份工作而已， 嗯， 我说我来了日本已经4个月了，我还没有找到一份工作，我已经没法在日本生活了，我说我连给我妈妈打电话的钱都没有了，我说希望你能帮助我。最后我的行为感动了这个日本厨师长， 嗯， 他决定收下了我。这个工作真是来之不易。 你是他店里唯一的一个外国厨师。 对对，唯一的外国厨师。但我还是感恩当时他收留了我。 按你的个性，嗯，一定是卯足了劲儿得好好学呀。 我呢是每天呢，我第一个来到店里， 嗯， 最后一个走，态度最好的一个， 嗯， 而且呢就是我每天下了班以后呢，我会跟师傅要一袋子这个寿司饭， 嗯， 我拿回宿舍里， 嗯， 去练习， 嗯， 我每天呢就是最少在练习300个到400个饭团以后我才去睡觉。我当时就想我一定对得起这份工作，我一定在日本干出名堂来。怎么说呢，就是不让我母亲再遭受这种贫穷， 嗯， 因为真是穷怕了，比别人都勤快，比别人都付出，但同时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们很钦佩，说没想到这个中国的小伙子做的这么认真，这么负责任， 嗯， 哎，我用我的实际行动 最后感动了他们，什么都愿意教我，所以这个时候我成长还是蛮快的。 嗯，你在日本其实没干几年啊，就真的是很有成绩了，还得过日本的日本厨师大赛，2003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 是的，是的。 然后还得了一个奖，是吧？ 对对对对对。我呢，参加日本料理厨师大赛的时候，全国一共有1200多个选手参加，决赛的时候只有是60多人。然后我参加了决赛，拿的一个第6名的成绩。 嗯，参加比赛的都是日本人吗？ 全是日本人。 啊，你是唯一的一个人。 我是唯一一个外国人，所以当时他们特别的给我颁了一个就是日本的农林水产省的大臣奖章。 嗯， 作为中国人，我也是第一个拿的这个奖章的。 啊， 还是蛮自豪的。我想。这下子为中国人争气了， 扬眉吐气了， 真是扬眉吐气了。对对，我觉得真的年轻的磨练受过的苦啊，是我们用金钱买不了的财富。 嗯，就是说不被逼到那份儿上， 对， 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反弹力。 是的， 要憋足了劲儿，要好好的干成一件事儿。 对，您说的非常对，的的确确是这样。 那当时在日本拿到这样的荣誉， 嗯， 那应该就凭这个本事，在日本做餐馆的话，就应该很好混了。 的确像您说的那样。我当时呢，拿了比赛以后，我就被评为这家店的店长了。 嗯， 那作为中国人的店长，我也是第一个，而且我把这家店做到日本的寿司店东北地区的 number one。 啊， 我们当时那一个小店只能做80个座位，但营业额呢，每年都在3亿到4亿日元。 嗯， 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期间呢，也有日本的像 NHK 电视台。富士电视台也受过很多电视台的采访， 嗯， 对他们觉得，哎，怎么还一个中国厨师能当店长？ 嗯，就不光是说做饭团了，不光是技术了， 嗯、对, 对对， 还参与经营了。 对对，我一直在学日本的经营，因为日本的很多餐饮它都是相当于咱们现在说的阿米巴经营， 嗯， 细致化的， 嗯， 真正做的标准化流程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一直在学习日本的企业管理， 嗯， 也是非常感兴趣， 嗯，那有这样的成绩，应该钱也不少挣了。让妈妈过得舒服点，这个愿望应该也可以实现了。 是的，是的。 嗯， 我记得当时是工资45万日元一个月。 嗯， 将近50万日元嘛。当时日元人民币还是蛮高的。 嗯， 要合到3万多了一个月。当时国内的工资那儿才1000多， 是 2000多块钱，还是蛮幸福的。 嗯。虽说当时在日本已经有了大好前程。但是江炳生在学到了手艺和管理经验之后，还是决定回国了却自己的心愿，那就是开一家日料店，让国人不出国门就能品尝到正宗的日本料理。那他的创业之路顺利吗？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江炳生，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你已经尽力了，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